累了，太倦了，我要睡了，烦恼记挂计算通通不需要，这世界继续笑也继续飘也继续跳，而我要闭上眼向梦里飘，终于找到了昨天，终于此际在你面前，不管一早已变迁，梦却是未完，又与你相见。当初的相恋无明天，要永远，但偏偏太短，双方都清楚难留恋，却愿当作美梦发展，今天只得一人呈现，这梦里梦丝丝眷恋，从醒前偷偷再爱一遍。 只得一人呈现，这梦里梦丝丝眷恋。